小红叶，作者特里萨贝克，翻译王世月。森林里有许多树，在最高的那棵树的枝条上挂着一片像苹果一样红的叶子。小红叶在树上颤动着，它说： 哦，大树妈妈， 我想和其他树叶一起飞，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您呢？大树妈妈用只有树叶才能听懂的声音回答： 现在还不行，小红叶，到时候我俩就都会知道的。 一天下午，几个孩子蹦蹦跳跳地在森林里走着，他们不停地捡着颜色亮丽的叶子，有些孩子还用树叶做成美丽的项链，仿佛是秋天的宝贝。这时，他们看到树上挂着的小红叶，森林里最红的叶子，便大喊起来： 快下来，和我们一起好吗？ 小红叶沙沙地响，他说： 大树妈妈，请让我走吧，和孩子们在一起，我会快乐的。 大树妈妈回答说： 还不到时候，小红叶，我有特殊的工作要你去做，别松手，要耐心。 第二天早晨，几只松鼠来到森林里，它们在收集地上的坚果，准备留着冬天吃。一只松鼠看见了小红叶，就大声喊道： 下来吧，你可以铺在我们过冬的窝里。 小红叶低声说： 大树妈妈，到时候了吧，我能派上用场了。 还不到时候，小红叶，但是快了，再等一等。 大树妈妈回答。于是，小红叶继续在树枝上轻轻地晃动着。现在，它是树上最后一片叶子了，孤单而忧伤。就在这时，他听到了长在树根处的一朵小兰花的声音： 下来吧，小红叶，就要下雪了，你来保护我过冬吧。 于是小红叶又讲话了，它轻轻地轻轻地说： 大树妈妈，现在肯定是离开您的时候了，我必须和小兰花在一起。 是的，到时候了， 大树妈妈温柔地说： 再见，孩子。 这时一阵风吹过，它轻轻地把小红叶送下枝头，送到浑身打颤的小兰花的身上，把它盖住，就像一条温暖的红毛毯。他们在一起做梦，直到春天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